醒蝴蝶，昨夜被你醉伤到我心碎，你竟说我和你不配，完全忘记往日为何能与我彻夜缠绵。区分你对我是苦爱是敷衍， 我想问问我们爱过该怎么脱身，你却说花花世界不必当真， 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今后丢弃谎言埋葬，你犯的罪状没人知道，用什么证明你的亲吻真的残忍。 曾经的喜欢到现在对着好人感觉逐渐假装就快乐，就好像是死对着亲吻，我的心情也来不及去问，我这只是所谓爱情，都只是彼此敷衍， 寂寞空虚分， 我真是不知该怎么你却说 失去 花花世界不必当真， 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 你问的太逼真，让我把虚情假意当作最真实的亲吻，我自己来不及区分，你对我爱的爱是无言，为什么都怪我该怎么脱身，你却说

如果爱情真

需要厮守，但更需要自由。爱与恨纠缠不休，我拿什么拯救？当爱覆水难收，谁 快速越过，你是我的快乐。

把email打开，随时能开始谈情说爱。 Baby don't stop baby， 因为我需要更多时间，要爱也不能太快，you're making me 感觉奇怪。现在我不想让你爱，想要我的爱情你就必须等待，因为我 需要慢慢来。 也许你从 想再问你为什么，夏日风一吹远，吹得无影又无踪，所以我将会忘记昨夜的你。心安天平，昨日最新的恋情，所以我将忘记你的背影。